郁钧剑带出的《挑担茶叶向北京》，殷秀梅的歌曲《长江之歌》。 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啊人。扁担轻悠轻哎，茶叶飘香，歌不停落，你问我啥来喝哟？我想江边上哎，种茶人喽喂。桑木扁担轻悠轻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。

他抬起花来擦擦啦啦啦啦擦擦啦啦啦的笑，抬起那个花的不要好忙，花的神那么出的钱苗苗大地非他有状，一脸大下亮亮亮他妈亮是村起了威黄啊，哦吃的是白面馍热汤汤，小米饭那么香又香，猪肉羊肉炖豆腐那个粉条子多彩鸡蛋汤，吃的饱来身体壮那么生产单线好榜样，哦嘞嘿嘿哟齐心呀那么劳动呀那么齐心劳动那么齐心劳动多大量，

当你听人，你在哪里？你在我的心里。当你听人。

的思乡水，思乡水不动波浪，思乡思乡啊思乡，波浪波浪啊波浪，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 我